原著矛盾，缩写霍秀全。谁都没有想到，吴老太爷坐着云飞轮船刚刚抵达上海，就因为承受不住周围迷乱景象与喧嚣气氛的刺激而撒手西归了。要说这位吴老太爷本是为躲避家乡双桥镇一带越闹越厉害的匪患而来，不成想他不但无福消受这东方大都市的现代文明，相反几十年来他奉为神圣的太上感应篇中劝孝戒淫的训诫，却同他儿子大资本家吴孙甫家中充斥着的1930年式的都市风情发生了尖锐对立，以至于断送了自己的老命。关于这一点，那熙熙攘攘出入于吴公馆的众多客人中，那位年轻的诗人范伯文看得最是透彻。他不无卖弄地说道：我是一点也不为奇，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吧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吧，我已经看见5000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吴老太爷原来是投奔他的三儿子吴孙甫的，40来岁的吴孙甫可不是一般人，他号称上海工业界的巨头，他所开办的裕华丝厂乃是上海民族工业中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因此老太爷的死便招来了潮水般的人前来吴公馆吊唁，累得一般执事人等和鼓乐手们都快支持不住了，简直成了应酬机器。吊唁的人们谁也不是为逝者而来，吴孙甫才是他们瞩目的中心，只不过老太爷之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和碰头会面的机会。这批人中有经营各项实业的民族资本家，有背景复杂的政客，有军人、知识分子以及交际花等，他们聚在一起慨叹着时局的动荡莫测，实业的艰难前景，大都对自己的前途表示出悲观。这其中有两个人也行踪诡秘地来到了吴公馆，那就是被称为公债魔王、金融巨头的背靠美国势力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涛，和从清末以来一直是政治决斗场上的不倒翁的老头子尚仲礼。他们根本没心思到客厅里去招摇，因为那样一来就暴露了秘密，而是躲在花园的僻静处，让吴孙甫的姐夫银行家杜竹斋去找吴孙甫。赵伯涛、尚仲礼设计了一个大阴谋， 他们要利用战争形势对公债价格的影响，联合吴孙府、杜竹斋合伙拿出30万块银元，买通西北军在战场上后撤30里，趁公债价格暴涨时狠狠地赚上一笔。吴孙府、杜竹斋虽对赵伯涛并不信任，但经不住暴力的诱惑，还是答应跟他们合作。几乎就在与赵伯涛、尚仲礼合谋操纵公债市场的同时，裕华私厂的账房管事莫干成急慌慌地给吴孙府带来了坏消息。即将在工厂里施行的裁减工人员额、削减工人工资的措施被人捅了出去，工人开始怠工，工厂形势不稳。这时正催着开足马力加紧生产的吴孙府极为恼怒。就在吴老太爷遗体入殓的那天傍晚，离上海200多里水路的吴孙府家乡双桥镇上发生了农民暴动，四乡的农民武装冲进了双桥镇，跟国民党驻军和保卫团发生了激战，并占领了镇子。吴孙府的舅父，绰号曾扒皮的地主曾沧海被打死。这倒没什么，最令吴孙府不能接受的是，他苦心经营的电厂、米厂、油房、当铺、钱庄全都毁于战火，他要把家乡建成模范镇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了。消息传来，吴孙府气得暴跳如雷，他痛骂暴动的农民甚至当地的守军，但也无可奈何。这时汪精卫派的政客唐云山、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以及兼营长江皖北地区水路交通运输的孙吉仁来找吴孙府，他们都感到民族实业面临的威胁，单打独斗的闯荡困难更大，于是决定再联合银行家杜竹斋成立一个集融资与实业为一体的义中信托公司，努力将实业振兴起来。吴孙府对这一提议极表赞成，他一面看着大家拟定的计划草案，一面就好像已经看见了那理想的实现。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得意地微笑。厂里的小职员涂维月按吴孙府的吩咐前来求见，他就是那个把吴孙府要减工人的消息透露出去的人。吴孙府找他来就是要开除他。一问才知道，涂维月本来是吴老太爷生前当成人才推荐给吴孙府的，涂家与吴家原本有世交，这一来就是吴孙府对涂维月更加讨厌，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靠托关系走门子来谋差事。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面对着吴孙府的斥责、质问乃至威胁咆哮，涂维月镇定自若，他坦然地对吴孙府说： 既然有了要减工钱的事，工人们迟早会知道。况且即使三先生不减工钱，怠工或罢工还是要爆发，一定要爆发。吴孙府听罢大吃一惊，当他弄清楚原来工人甚至知道了他要赶着生产蚕丝交货的事情，而且也是图为月把这事告诉了工人时，他已经不能容忍了，他要回了图为月的铜牌。图为月却一点儿也不慌张，他大方地交出了职员铜牌，微笑着鞠躬转身要走。吴孙府忽然又叫住了他，经验告诉吴孙府，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不是一般人，他厂里莫干成那一类货色是不能同这个人相比的。经过深入交谈，吴孙府发现涂维月是个刚强自负、很有心计和主见的人，这种性格正和自己有几分相像。尤其是涂维月对工厂里工人们的活动与动向及各方面的矛盾都有深透的了解，也有解决的办法，这使吴孙府更为赞赏。他在欣赏涂维月的才干的同时，也觉得这青年的性格有几分可怕，却又自惭为什么这样的人放在厂里两年之久却一向没有留意到。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吴孙府终于果断地决定提拔涂维月。他给涂维月加薪50元，又指示自莫干城以下所有厂中稽查管车等人均应听从涂维月调度，不得玩忽。涂维月本来是怀着被炒鱿鱼的必死心情前来的，没想到却被提拔到了这样的高位，从此他在玉华丝厂中就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了。他平静地对吴孙府宣誓效忠，从今天起我算是替三先生办事了。他从此的确成了吴孙府棋盘上的一颗过河卒，一往无前地为平息工厂里的工潮大干了起来。吴孙府的妻子林佩瑶此刻心里也有着排遣不尽的烦恼。7、8年前，当她还是16、7岁的时候，正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那时他们这些所谓时代女性享受着54运动后盛行的自由，终日沉浸在个性解放的梦想中。震惊世界的54运动的发生也把她卷进了大潮里来。就在这次壮烈的反帝运动中，她认识了在她看来颇有中古骑士风度的青年雷鸣。热烈的恋爱把林佩瑶的生活染上了一派玫瑰色，但穷学生雷鸣因穷困而自惭形秽，悄悄地退出了这刚刚拉开序幕的恋爱喜剧，远走广东，进了黄埔军校。数年后，当青年军官雷鸣一身戎装潇洒地出现在吴公馆时，昔日的密斯林佩瑶如今已是名花有主，成了大资本家吴孙府的藏娇之客了。面对着这残酷的现实，两个人都惆怅莫名。尤其是现在的情场浪子的雷鸣，那逢场作戏般的深情倾诉搅乱了林佩瑶仍然幼稚的芳心，她情不能已地倒在了雷鸣的怀中。 恰在这时，笼子中的那只鹦鹉发出了咯咯呦的一声怪叫，方才惊散了一对有情人。三天后的中午11点，吴孙府焦急地在自家小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着各方面的消息。赵伯涛和杜竹斋的电话还没有来，他们的公债投机就在今天决定最后的胜负。从前天起，市面上就传布着中央军在陇海线上转胜的新闻，但公债的价格就是不见涨，人们大都还在观望。昨天的报纸上倒是大登中央军胜利的消息，交易所一开市，各种债券都上涨不少，交易一时火爆非常。可当赵伯涛他们刚抛出200万，就遭到了大户空头们的奋力抵抗，债价马上又大幅下跌，弄得吴孙府焦躁不安，又毫无办法。明天就是交割期了，照这样下去，那就输定了。电闪，雷鸣，大雨狂浇，风裹着雨，夹带着树木摇撼的声音，仿佛是在怒嚎。杜竹斋来了，带来的仍是胜负难测的消息。他俩蓦然想到，这很可能是赵伯涛他们的一个圈套，要耍弄他们一下子。一股惊疑恼怒的情绪直窜上来，左右了他们的思想。杜竹斋终于坐不住了，他要去找上仲礼问个清楚，他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今天下午的一盘了。吴公馆的电话坏了，涂维月他们在工厂里不知把代工风潮搞定没有，这是让吴孙府心烦的又一件事。他实在等不及了，便坐上汽车冒着暴雨来到了玉华丝厂。胡维月对吴孙府的亲自到来颇有点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是对他们能力的不信任。他向吴孙府汇报了自己的活动和工人中的新变化，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吴孙府看得出来，胡维月对和平解决代工风潮已胜算在胸，就爽快地批准了胡维月的新计划，并限定了时间。不管怎么说，他在与工人的这次较量中，靠涂维月的操办取得了胜利。离开了工厂，吴孙府来到银行工会吃午饭，一个人喝着闷酒，盘算着这些天自己在工厂、公债市场和双桥镇所遇到的种种麻烦，他的心里空落落的。一抬头，交易所经纪人韩梦祥和经济学教授李玉婷来到面前。韩梦祥带来的仍是交易所不利及赵伯涛发脾气的消息，李玉婷则悄悄地告诉了吴孙府一个令他震惊的情况：赵伯涛和上仲礼这些金融买办，依仗着美国金融资本家的撑腰，要在中国实现由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资本的野心，实际上就是美国金融资本要吞并中国的民族工业，首选目标就是吴孙府和他的玉华丝厂。吴孙府被吓得酒都醒了，想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是那样的幼稚和弱小，他失去了往日处变不惊的镇定，脸色转白，眼睛却红得可怕。他咬着牙关说： 这简直是断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回家的路上，吴孙府又不由自主地想，这也许是赵伯涛他们的幻想，加上美国资产阶级的夸大狂。刚刚回到家，就接到了涂维岳顺利解决工潮的报捷电话，吴孙府没有了后顾之忧，顿感一阵轻松。接着杜竹斋的汽车也开了进来，带来了他们在交易所大获全胜的好消息。暴雨停歇，天空晴朗，吴孙府一扫烦躁情绪，胜利地微笑着。赵伯涛他们的大阴谋此刻被他抛到了脑后。出入于吴公馆的杂色人群中，还有一批年轻的小知识分子。诗人范伯文热烈执着地追求着吴孙府的七妹林佩珊，他几乎成为密斯林佩珊的影子，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倾诉一番自己那绵绵的爱。当姐姐林佩瑶问起此事时，林佩珊却根本不当回事，在他看来，一生如果老是和一个人在一处，实在是单调乏味。即使和一个人结了婚，那么自己心里还会想着别人。林佩瑶被妹妹坦直的表白深深的震撼了，这说的不正是她自己的现实处境与心态吗？其实林佩瑶还不完全了解妹妹，尽管她希望妹妹嫁给雷鸣以弥补自己在情感方面对雷鸣的亏欠，而实际上林佩珊一方面同范伯文絮语周旋玩弄着她的情感，一方面又与吴孙府的姐夫杜竹斋的公子，新从欧洲镀金回来的不学无术的洋派青年杜新拓打得火热。吴之生、张素素和杜竹斋的弟弟杜学师属于一些对政客资本家有着强烈不满的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纵论国事，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军阀混战，批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往往流于空谈。在纪念五卅惨案六周年的群众示威活动中，他们跃跃欲试，被群众的伟大力量和斗争精神激动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真是光怪陆离，组成这光怪陆离场景一角的，就是一批在上海做寓公的家伙。他们就像黄浦江上漂浮着的一些污秽，被时代的风潮吹拢到了一处。冯云清、何慎安、李壮飞就是其中的代表。冯云清本是农村中靠放高利贷发家的大地主，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使他不敢在乡下待下去，于是揣上钱，又带上姨太太和女儿，躲到上海住进了公寓。何慎安是个从前清到民国都在做官的小官痞，丢了官后也跑到了上海。李壮飞绰号革命县长，曾经花钱买过县长和税务局长的官，可是还未来得及搜刮百姓赚回血本，就被农民运动赶到了上海。他们都不甘心坐吃山空，却又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便纷纷跳进公债场中赌上一把，盼望能发个小财。但是在不久前赵伯涛、吴孙府等操纵市场的价格战中，他们却都遭到了惨败。 老奸巨猾的何慎安找到冯云清，怂恿冯云清送自己的女儿梅青去钻狗洞，把梅青给赵伯涛送上门去玩弄，趁机探听老赵做公债的秘密，美其名曰美人计。李壮飞则算计上了冯云清在农村的田产，他要冯云清把田产卖了，拿到钱后和自己合伙做公债，自己从中分成。冯云清为了在公债上翻本，也顾不得什么礼义廉耻了，听从了何慎安的美人计，劝女儿去勾引赵伯涛。吴孙府他们的义中公司拉开架势放手干了起来，他们雄心勃勃的双拳出击，一方面以四五万元收购了价值30万元的8个生产灯泡、热水瓶、玻璃、橡胶、阳伞、肥皂等产品的小厂，一方面又挤出资金到公债市场上去做空头。吴孙府还把朱银秋的私厂买了过来，又租用了陈君仪的绸厂。赵伯涛不示弱，他得知消息后立刻联合广东帮做多头，和义中斗起了法。吴孙府他们只要抛出债券压低价格，赵伯涛马上就补进抬升价格。吴赵的斗法吓坏了杜竹斋，他本来就不同意吴孙府们把摊子铺得这么大，按他的想法，义中公司只要做抵押贷款，再炒公债吃利息就够了，根本就不应陷到实业中去。他尤其惧怕和老赵斗，他知道老赵诡计多端，并且票劲非常大。面对着吴孙府的刚愎自用，他打定主意不跟着跑了。就是郎舅之间彼此伤了感情，也顾不得许多了。他正和吴孙府争论着，义中总经理唐云山颓丧地进了门，带来了坏消息。张贵军已经退出了先前攻占的长沙，向江西撤退了。如果传出去，那么明天的公债价格肯定暴涨，他们一下就大亏了。于是他们忙着商量办法回去活动，想法补救，但是交割下来仍然是每个人亏了20000元。杜竹斋退出了义中公司。第一次公债市场上较量的失败，使吴孙府产生过不再做公债的念头，但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甘心，他想，如果不从公债上打倒赵伯涛，将来义中公司的业务一定会受到老赵的破坏，因此必须坚持下去。既然上次做空头吃了亏，这回就改做多头。他甚至拉上妻子林佩瑶一起去找二姐福芳，让她在枕头边吹风，鼓动杜竹斋继续做公债。而赵伯涛在得知吴孙府仍改做多头后，为了和义中作对，他想都没想就做了空头。冯云清正为自己在交易所又折了一阵懊恼着，派到赵伯涛那里去钻狗洞的女儿冯梅青回来了。冯云清赶过去追问女儿，打听明白了老赵的底细没有。疲惫的梅青吃了一惊，原来他只顾自己贪欢，早把老爹的什么多头空头给忘在爪哇国了。经父亲一问方才想起，当他明白了多头就是买进，空头就是卖出以后，他想 有钱人一定是卖进，没钱的人才会卖出。经过这样一番脑筋急转弯的推理，他告诉云清，老赵做多头，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撒谎。老赵不是很有钱吗？吴孙府收买了赵伯涛的情妇之一的刘玉英，知道了老赵此番确实在做空头，同时也得知他准备再用贿赂西北军假败的办法操纵市场，内心一阵战栗。离交割期只有五六天了，他唯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太快，于多头不利，他忧心忡忡地来到义中公司。王和甫、孙吉仁正打电话到处找他，原来是袁大钱庄本来商量好的一笔十万银子的贷款，今天忽然变卦不给了。这十万块钱是预计支付义中新盘进的八个厂工人的工资和购买原料的，就在这三两天内用，今天来了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看着吴孙府为难的样子，孙吉仁提出由他去筹集这笔钱，同时他也坦言义中必须有个通盘的计划。我早就想过，又要办厂又要做公债，我们这点资本不够周转，两样中间只好挑定一样来干，但现实却是两样都骑虎难下。王和甫也有同感。此时楼下营业部主任前来请示，说有位储户闹着非要提走尚未到期的一万存款，连几个月的利息也不要了，而且这些日子接连不断地发生这样的事。吴孙甫清楚，肯定是赵伯涛在其中耍手段，他在对他们实行经济封锁。在这四面楚歌的不利形势下，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继续向前冲。吴孙甫振作起精神，给同伴们打气鼓劲，他主张索性公开布告，储户可在半个月内自由前来义中提款，借此打破老赵的谣言。至于公债方面，他分析说，现在我们手里有1000万，照今天早市的收盘价，30万的纯利是有的，今天后市开盘我们先放出500万。他提出一定要赶快整顿那八个小厂，严格管理，裁减人员，节约原料，紧缩预算，再开除一批工人。他的一番话果然让孙王又鼓起了干劲。突然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闯了进来，原来是外号大炮的黄奋。他满头大汗地喊着，严军全部出动了，德州混乱，而且他还得到秘密消息，济南四五天内就将陷落。吴孙府他们的脸色一片灰白，他们能想象到这消息一传出，交易所公债价格便会跌停了板。一阵慌乱后，还是吴孙府拿出了办法，赶紧运动经纪人提前办交割，这样下来他们勉强争得了个不进不出的局面。满心以为获得了准确情报的冯云清、李壮飞、何慎安们大败亏输，彻底破产。玉华丝厂的工人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厂方又要扣减工钱的事，就酝酿着罢工。涂维月找来了他的心腹桂长林、流氓头子李麻子和管车阿珍等人商量对策，他派姚金凤打入工人内部做眼线获取情报， 又让李麻子找20个打手到女工们住的棚户区转悠，阻止工人们串联。重点布置盯住工人领袖何秀妹和张阿新，还要严防黄色工会不得重用的钱宝生一派捣乱。之后他又派王金珍找来了女工朱桂英，以生管车为诱饵，让他说出背后鼓动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但遭到了拒绝。当天晚上，女工们聚在姚金凤家里开会，商议罢工冲场的事。地下党员蔡珍和马金听到了陈月娥的汇报，研究了如何组织罢工委员会，提出哪些条件，以及同其他厂的工友们的联络等问题。第二天一大早，裕华丝厂的工人们一声号令，关掉了几百部丝车，开始了罢工，但还是被李麻子带人破坏了。吴孙甫命令涂维月明天一定要开工，涂维月担保没问题。随后涂维月让阿珍等所有的管车挨家挨户告诉工人明天来上工，否则就开除，又派桂长林去联络别的厂，共同镇压各自厂的罢工。他特别让手下人想法查清工人背后的地下党，他亲自打电话给警察局，让派警察来护场。随后他带人去抓朱桂英，却被工人打伤了。天亮了，100多工人来上工，钱宝生却指使他的手下人破坏拦截。紧急之中，桂长林带警察赶到，平息了殴斗，又驱赶着200多工人进厂开工。夜里，涂维月派人守在棚户区，捉住了共产党员马金和工人领袖陈月娥、朱桂英。裕华丝厂的工人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周仲伟的火柴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但一点民族感情使他不愿意把工厂盘给外国人。他登门找到一中公司，想把工厂盘给他们经营，哪怕再苛刻的条件他也乐于接受。然而此时的吴孙府们已经无力接受这送上门来的便宜了，先前盘进来的那8个厂已经像狮布山一样箍在他们身上，成了甩不掉的大包袱。产品卖不出去，没有资金周转，根本无法维持了。公债市场上的一错再错，占去了几十万资金抽不出来，哪里还有余力再接新厂呢？周仲伟万般无奈，心灰意冷，只好把工厂贱价卖给了东洋人，自己成了一名挂名经理，其实就是买办。夜幕笼罩下的黄浦江水静静地流着，吴孙甫、徐曼丽、韩梦祥在孙吉仁的一条小江轮上玩着恶作剧，疯狂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的确，一些日子以来，一中的同仁们的心情实在是太压抑了。于是吴孙甫、王和甫索性又乘兴去拜访了著名的秘密宴窟94号。半夜12点的时候来到了夜总会，巧的是赵伯涛也带着3-4个人进来了。赵伯涛派李玉婷把吴孙甫约到僻静处，要和他谈与一中公司合作的事。赵伯涛骄横地说道：孙甫，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义中目前已经周转不灵，我早就知道。况且战事看去还要延长，战线还要扩大，义中那些厂的产品本年内不会有销路。我介绍一个银团放款给义中公司，总数300万，第一批先付50万，条件是义中公司全部财产做担保。吴孙府一听就明白了，这其实就是2个多月前李玉婷告诉过自己的赵伯涛的那个想由金融资本来支配控制工业资本的大计划。如今老赵看准机会要付诸实施了。吴孙福本能的不甘心就此向老赵屈服，强硬的拒绝了他的提议。但转瞬间他意识到，这样一来老赵的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马上就要真的到来了，如果那样的话，义中公司就只有倒闭或出盘了。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赵伯涛，吴孙府从未有过的感到一阵发软，甚至下意识地冒出投降的念头，但最后他还是勉强镇定下来，告诉老赵要回去商量一下。商谈是紧张的，吴孙府谈了老赵的条件，王和府无可无不可，孙吉仁则坚决不同意。最后他们议定把义中的8个厂抵押给英商某洋行和日商某会社，可以得到50万元，加上义中原有的余款7万多，孙吉仁、王和甫每人再凑10万，吴孙甫再设法抵押上自己的私厂和公馆又有20万，外加唐云山从香港拉来的10多万，总共100余万元，全部投到公债市场上做空头，跟老赵拼了。同时他们还决定由吴孙府去游说杜竹斋，和他们一起对付老赵。吴孙府收到费小胡子从故乡双桥镇发来的一封电报，说镇上同时倒闭了10来家商铺，老板在逃，亏欠各处庄款，吴家钱庄受此拖累，处境也岌岌可危，请求拨款救济。吴孙府气得回电，无款可拨，相机办理。已经长大成人的四小姐慧芳情感上极为孤独，他融不进嫂子的生活圈子中去，也没人真正关心体贴他，他再也不能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终于离家出走了。这一切变故让吴孙福感到他的身边简直到处是地雷，一脚踏下去就炸响一个。公债市场上最后的一场较量已是箭在弦上了，赵伯涛继续做他的多头。这时战场上的局势相对平静，战局对公债价格涨落影响不大，就看谁的财力强大了。大后天就是交割期，决战的时刻到了，远处传来交易所宣告开市的九响钟声。起床不久的吴孙府在家中实在难熬，坐上汽车就到了交易所。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努力搜刮到的资金全数开到前线，对多头展开了全线猛攻。然而对方的阵脚却不见动摇，他们现有唯一的希望就是杜竹斋的友军赶快出动。昨天晚上吴孙府第4次找了杜竹斋，跟他谈到深夜，杜竹斋的表示尚不至于叫他失望。王和府也在交易所， 孙吉人一会儿就到，他告诉吴孙府，他们收买的赵伯涛的经纪人韩梦祥把他们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老赵。吴孙府一听大惊失色，这打击简直令人绝望。正在这时，外边钟声大震，交易开始了。做交易的声音像雷声一样轰轰地响着，似乎房子都摇动起来。吴孙府却不能动了，他觉着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耳朵里嗡嗡地响，眼前黑星乱跳，他脆弱到了极点。当听到跑回来报告的王和府叫喊着价格上涨了半块的时候，吴孙府一阵头晕，心口作恶，两腿发软倒了下去，直瞪着一双眼睛，脸色死白。急切间，孙吉人赶到，拿着一杯冷水对着吴孙府喷了一口。吴孙府眼珠一动，吐出一堆浓痰，醒了过来。孙吉人坚持着让吴孙府回了家。就在吴孙府的汽车驶出交易所大门的时候，杜竹斋的汽车正好驶进来，但两个人谁也没注意到谁，车就开过去了。回到家中的吴孙府心惊肉跳地等待着交易所的电话，电话铃响了，他听着那生死关头的报告，忽然眉毛一挺，眼里有了光彩。原来公债刚涨又跌，现在已跌近33块了，看来双方是半斤八两，老赵也不行了。吴孙府挂上了听筒，心里恨极了韩梦祥和两面三刀两头吃好处的刘玉英，要不是他们的叛变，老赵可能早就不行了。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吴孙府抓起听筒，那头传来王和府气急败坏的声音，有人乘他们压低了价格就爬进，这明明是在帮赵伯涛，这个人就是杜竹斋。吴孙府他们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了。吴孙府抓起手枪狞笑一声，就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他的脸黑里透紫，眼珠像要爆出来，但手枪并没有响，而是掉在了地上。吴孙府跑上楼去，吩咐林佩瑶赶快收拾东西，今天晚上就要外出避暑。林佩瑶猛一怔，手里的书掉在地上，书里的一朵干枯的白玫瑰飞了出来，只是吴孙府又没去注意。